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237集，岩将。那头看监控的湘江警方还当龙山二人在虐待证人，就赶紧开门跑进来，结果看见如此诡异的一幕，所有人都惊呆了。其实湘江也不乏都市怪谈，那些从业多年的警察遇见一两件无法解释的悬案也不稀奇，只是亲眼看到冲击力还是很大的。只见齐蕊被塞了一嘴的符文之后，身体抽搐反而逐渐缓下来，眼球也慢慢恢复正常，他整个人倒在椅子上，想要张口说话，却发现嘴里被塞了东西，下意识已经将变黑的明光符吐了出来。 你们做什么？ 没事了，他刚才中了岩浆。 从头到尾目睹这一切，觉得世界观受到极大冲击的警察忍不住问道， 什么是岩浆？ 语言的岩，降头的降，这是降头术的一种，在被施法者身上下降，平时与常人无异，不会发作。如果那个人说出降头是想让他说的或者不想让他说的话，就会触发降头，一旦救治不及，很可能会丧命。 齐蕊是见识过董巧兰那些诡异的事情的，当即就吓得尖叫了一声，弹起来想去抓龙身，却被龙身避开，整个人差点撞上桌子。 那我不会有事吧？ 对方在你身上下的降头不厉害，应该是通过董巧兰之手，只是为了监视你而已。现在我们已经给你解了。 要不你们再帮我看看吧，我真的不想死啊。 冬至没有办法，怎么说对方也给他提供了一条关键性的线索，他拿出一张符。 你已经没事了，要是不放心的话就随身带上它。可以。 话还没说完，符已经被抢走了。齐蕊超过桌上的手拿包塞进冬至手里，一面将那符纸攥得紧紧的。 我给你买，里面的钱都可以给你，不用找了。 可以安神定气。 冬至无奈地把话补充完整。事情告一段落，安先生正好派人过来询问情况，警方就将精神状态还不太稳定的齐蕊送出去。龙申婉拒了湘江警署领导想要招待他的邀请，带着冬至离开了警署。 师父，我们现在去哪里？ 先回酒店休息，我会让人开始帮忙查找。 虽然这些隐居在深山老林的黑袍降头师不是那么好找，但只要有名有姓还有大概的方位，怎么说都会比之前好很多。但他不愿意让冬至抱着期望之后又失望，所以很多事情总是先默默地布置好，再告知对方结果。这也是多年以来独来独往形成的一个习惯。冬至也没有问，哪怕他知道的并不多，然而他很清楚，但凡有一点希望，龙身都不可能放弃。曾经他恐惧于死亡，现在却敢于站在悬崖边凝视悬崖之下的深渊，因为他身旁还有一个人。这个男人活了2000多年，此生所有的特殊几乎都用在了他一个人身上。冬至不敢也不愿意辜负对方，如果生命可以兑换成爱，也许他这一刻就已经停止了呼吸。 师父。 龙身转头看向冬至，冬至扣住他的五指，温热的触感贴在掌中，无比安心。 没什么，我就是突然想说一声谢谢。谢谢你把这样的特殊给了我，谢谢你回应我的感情。也许我以前还不够强大到能与你并肩而立，但在那之后，如果我能活下来，我一定会努力，哪怕能多活一年，多活2年，陪你更久。 许多感性的话到了嘴边，其实并不能很准确地表达出来，有时候往往会化为尴尬， 哪怕冬至对龙神用情至深，也觉得有些话说出来可能就变了味儿了，不如妥帖的收藏放在心里。他本以为这样一句没头没脑的感谢，龙神会不明所以，但对方侧头认真想了想，居然道： 不用谢，我也很开心。 冬至一愣，他一时有些不敢相信对方听懂了自己的弦外之音，两个人忽然就心灵相通。但他望向对方时，果真就能看见龙神眼里淡淡的喜悦和开怀。龙神并不是不会开心的，只不过以往他高兴的次数太少，连冬至也不会去特别留意，而此时此刻，冬至却真正能够感受到对方所说的情绪。龙神开心，因为降头这件事情终于有了突破性的进展，因为冬至不再纠结生死，能够坦然面对天道命数，更因为在冬至遇到不测之前，龙神能够意识到对方至于自己的特殊性。这一刻无需多言，冬至几乎能够察觉到对方所有开心的原因，也许肌肤相亲，手掌贴着，真的能够让人在瞬间拥有读心术。龙身就真的像他自己所承诺的那样，正在慢慢变成一个有血有肉，懂爱懂恨的普通人。在那样专注而认真的凝视下，没有一个人能够保持冷静，热度慢慢的从脖子涌上双颊，冬至只觉得车厢内有点闷，不由扯了扯领口的领带。前方司机十分敬业，目视前方，不知是假装对他们之间的互动视而不见，还是真的不感兴趣，由始至终没有回头看过他们一眼。冬至暗暗松了一口气。回到酒店之后，他本想去浴室将这身西服换下来，龙身却道： 再穿一会儿。 啊，怎么了？ 你这样穿挺好看。 哪里好看？ 腰细腿长，你很适合西装，我想多看一会儿。 从不说谎的男人在说这种话时分外的撩人。冬至感觉自己的心脏被重重地敲了一下，有种降头突然发作的感觉。他以为龙身是从来不会被皮相所动的，但其实这只是一个误解。传说中就连神明都偏爱容貌美丽的人，爱颜厌吃几乎是所有生物的本能，只不过善于克制的人并不会因此被迷惑动摇，而不代表他就不会欣赏美。恍惚间，冬至已经搂过对方的腰，微扬起修长的脖梗，接受他的亲吻。这个亲吻绵长而温柔，几乎倾注了两人所有的感情。冬至起初的热烈，后来的沉淀，龙身起初的冷淡，后来的融化，宛若静水流深，和光同尘。不唯独冬至面色酡红，龙身也气息不稳，但他依旧冷静地结束这一切，主动推开冬至： 今晚好好休息，我去给新菜写封邮件。 冬至嘴角一抽，有种戛然而止的啼笑皆非。见他不动，龙身解释道： 你现在还未解降，点到即止最佳。 明明不是这个意思。师父，为什么我总觉得你把我当成那种不分实地发情的人？ 其实能这样亲一亲抱一抱，冬至已经非常满足了。师父慢热，他甚至早已做好了用一辈子的时间去进行柏拉图式恋爱的打算，可谁知道他们进度飞快，竟直接跳过肉体进阶到神交去了。放在以前，这是想也不敢想的惊喜。龙身反而对冬至的话感到不解，奇怪道： 但我听说男人对性的渴求往往大于情，难道你不是这样的吗？ 他自己毕竟是灵气所化，欲望又比常人寡淡，以前听到这种观点时觉得逻辑通顺，并不难理解，毕竟普通人七情六欲纷杂，不会刻意去克制自己，遇到自己喜欢的人，这种欲望只会更加的强烈。冬至不得不为男人证明： 我不能说不是，大部分的确是这样的，但也有例外啊。而且比起肉体上的交合，我其实更想体会上次那种。 龙生看着他不好意思的表情笑了。 你是说神交？ 哪怕已经体验过神交，并且知道它纯粹是精神上的交融，并没有任何色情的意味，但听见这个名词，冬至仍旧忍不住有点脸红。龙神捏起他的下巴，落下一吻，另一只手扶在他的后脑勺，食指按在玉枕穴上。冬至感觉耳边嗡的一下，眼前视线一暗，整个人以失重的状态往下滑落。他没有意识到现实中的自己也跟着双腿一软，整个人倒在了龙身怀里。亮光不是一片，而是一点一点亮起，遥远不可及。他发现自己忽然置身茫茫宇宙之中，四周俱是大大小小的石块，远处或者更远处则有深浅不一的亮度，而他也是众多陨石之一，在缓慢向前，身不由己，冥冥之中似有牵引。那牵引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喜悦，仿佛春雪夜里去与心上人密会的难以自持，仿佛初恋时怦然心动的欢欣忐忑。他不知道前方等待自己的将有什么，但他知道那必然是自己期盼已久心心念念的。离得越近，那喜悦就越发的浓烈，似潜意识里早就知道是什么，心中的期待却半分没有减少。光亮越发的灿烂炫目，并不刺眼，如同本该如此。他闭上眼，任凭温暖的光将自己完全包裹，任凭那光从自己的身体的每一寸进入，春风化雨，涓涓细流，四肢百骸传来懒洋洋的舒适。他忍不住闭上眼睛，如同泡在温泉内，被最爱的人圈在怀里，那是世上最动人的幸福，是无法用言语描绘的人间极乐。不必看，不必听，所有的心声早已在身体留下烙印，将那温暖推送入体，最终光与石融为一体。于是默默无闻的陨石也成了星，终有一日他也成了能照耀他的人，温暖他人的星。所有的一切都是这道光带来的。光阴化为虚无，沧海幻变桑田，洪荒一成过往，所有星辰灿烂，转瞬即逝，唯有心意恒久不变，方成永恒。身躯在光年之间穿梭，而意识在岁月之中凝固，每一个细胞都分解在宇宙里飘摇，不知何时又重新被凝聚起来，被温柔地拱卫在怀里，细心安放，妥帖珍藏，直到天地尽头。 本期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期见。